无论是后来的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的人生精彩着。无论后来的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的人生值得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，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 月偶难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醒吗？或许心痛啊，然后呢？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，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，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。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只期待后走着，就是不再并肩了，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亲爱的，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，让珍贵的人生有始有的，有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。有再多的不舍，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。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。 在乎受伤害，总是会默默的等待，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。

be on my own, feeling frightened of the things that I